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朝鲜少年团全国联合团体大会6月6号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由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和平壤市学生少年参加，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和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应邀参加。全体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太阳像鞠躬致敬。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领读了300万少年团员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誓词。誓词指出，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一生为后代的幸福和辉煌未来奉献了一切，要永远敬仰两位伟大大元帅做永恒的主体太阳，坚决维护并永远弘扬他们两位在朝鲜少年运动史上所建树的不朽革命业绩。誓词指出，要满怀只要有金正恩元帅在就必定胜利这一坚定信念，把白头山革命精神、白头山刀锋精神铭刻在心，做一个倒下千百次就千百次重又站起来斗争到底的少年革命者。全体参加者表示决心，要在少年团旗前边飘扬着两位伟大大元帅不灭的太阳象旗，争做一个志得体兼优、为社会主义祖国时刻准备的金正恩元帅的好儿女和热忱的少年革命者。